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比较多部字嘅，以部、抗部、真、勇武啊。咁你会用喺后面仲有一个问号，咁你会见到咧今日咧就应该系同大家讲一啲抗争啊，同埋啲暴动相关嘅话题。咁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除咗我啦、贾齐同小毛呢啲咧睇得唔打得之外咧，我哋请咗。几肯定啊？唔系可能，系几肯定啊？ 肯定 系成个历史界里边咧最打得嘅一个人， 都系最睇得， 没有之一。 系啊，系啊， 就真系就睇得嘅，大家一家就睇到。打得咧就系公认噶啦。咁就系麦敬生、麦家硕， 我哋麦穗好， 麦穗好， 麦穗好。 唔系，我只系有一句 comment 就系虚名富人啊。 系噶，麦穗啊，麦穗嘅座右铭系咩啊？手瓜起剪，食面唔使俾钱。 呢个系都系抄人嘅啫，不过可能稍有改良啊。 啊，麦穗，麦穗唔俾唔俾钱系一个选择嚟嘅，佢拳头亦都系啊。咁我哋话咧，即系我哋暴动啦，抗争啦，喺社会有啲不公或者不义啊，种种唔同或者人嘅不满之下咧，有好多嘅社会运动系会出嚟。咁啊，漫近世界各地啊，或者其實歷史裏邊亦都經常出現一啲各種各樣嘅社會暴動。咁我哋話喺前現代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都稱呼呢啲咧就叫做暴動嘅。簡單講就係有呢啲運動，全部都係暴動嚟。咁後來我哋慢慢發展到有好多唔同嘅觀念啊，唔同嘅想法啊，有所謂嘅譬如公民不服從啊，種種唔同嘅啲嘅觀念。咁我哋慢慢衍生咗一個喺即係社會裏邊我哋幾常見嘅，就係、是、一啲遊行啊。靜坐啊，呢一類型啊，即係話佢哋統稱啊和理非非啊，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啲嘅一啲嘅手段。我哋即係今一集都想討論，由呢度開始做一步一步去講，就係、是、我哋話有各種各樣嘅手段。如果用歷史嘅事啊，歷史嘅觀點去睇嘅時候，各種各樣嘅手段啊，佢嘅過程係點啦，佢嘅成效係點，同埋之後會出現啲咩各種各樣嘅情況。咁我哋今集主要咧就係講呢相關嘅問題。 我記得我前排喺睇一啲教科書嗰啲內容，去即係審視下啲問題點樣嘅時候，有一樣嘢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去講，譬如中國歷史上面一啲係農民暴動、暴亂，或者係要推翻政府嘅一啲作為，咁我哋究竟係用起義啊、起事啊，定係暴亂啊，或者係革命啊等等嗰啲咁嘅字眼嚟去討論咧？嗱、其實講呢啲咁嘅字眼，我哋用翻傳統中國嘅角度嚟講，有啲春秋大義喺度。你用起義，肯定係覺得呢件事係點係義啊？係一件即係好理想嘅，係一件咧應該要歌頌嘅事情。但係用暴亂啊、叛亂啊、暴動嚟去講咧，就絕對係一個破壞社會秩序、謀財害命，使到百姓生活咧係受到好大嘅影響、破壞嘅一件壞事。咁所以即係個用詞選擇咧，好複雜嘅。咁啊變咗我哋有褒貶喺當中，並且唔會可以一刀切嘅。我哋睇嗰個事情，我哋究竟覺得呢件事係一個暴動，定係一件起義，定係一個革命？咁係本身用字方面就已經係一個批判。 嗱，所以咁講咧，就我諗分開兩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同嗰個價值判斷去睇啦。第二個咧就係同個形式上面去睇啦。如果價值判斷咧，亦都好在乎咧，就係由一個建制嘅角度啊，亦或從嗰個起事或者起義者嗰個角度去出發啦。當然背後仲有一個就係嗰個成敗嘅問題啦。係啦，咁即係話我哋頭先所講，如果你從個建制嘅角度去睇嘅話，咁你好自然就係會一個叫維持秩序啦。咁反方嘅話就係一個破壞秩序啦。咁所以你剿平咗呢啲咁嘅反對嘅力量嘅時候咧，就變成就係、是、我哋重新回歸到一個穩定嗰方面啦。咁係一個論述啦。咁調轉頭嚟睇嘅話，就係話若從反對者嘅角度去咁佢。當然佢會覺得就係有一個好充分嘅道德理由要啟動呢件事情，而最終咧將嗰個舊有嘅秩序打破咗，而建立咗一個即係佢哋認為較為理想嘅制度嘅時候，咁整個判斷、整個論述就啱啱調轉咯嚇，變成咧就話打倒個秩序咧就成為一個合理嘅事，亦都係順乎呢個即係歷史發展嘅大勢嘅。咁當然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個道德判斷同埋嗰個成敗嘅因素啦。咁背後就係個形式啦、究竟佢哋用一個非抗爭嘅一個我哋所謂靠道德感召去達到嘅目的啊，亦或係一個暴力嘅鬥爭啦嚇，咁、就係即係形式上面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咁嘅解讀去睇啦 嚇。我覺得好混淆嘅，即係細個讀書嘅時候，即係舉啲例子，我哋大家再討論啦。譬如話太平天国 即係聖詩講太平天国。咁我讀嘅時候咧，開始會接觸到相關嘅一啲論述啦。譬如話舉個例，可能係有國內嘅一啲論述，咁佢叫太平天国嘅運動，咁樣係有呢一個無產階級啦、農民階層嘅覺醒啦咁樣。咁但如果你睇另外一啲嘅著作咧，可能就會話佢係太平天国之亂啦。啱唔啱啊？咁又或者好似Boss Up Rising， 即係呢個義和團。咁睇毛澤東會話佢係中國史上第一次真係無產階級大覺醒，只不過未有呢個理論嘅領導啦。咁嗰個理論就係大家知道係共產主義啦，係啊，無產階級嘅嗰啲鬥爭啦。咁唐德剛可能就會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亂局嚟嘅。咁又或者好似最近我睇新聞啦，因為啱啱法國過咗國慶啊嘛。咁一講到法國國慶，又會講法國大革命啦。咁跟住又會諗翻嗰個畫面喎，就係巴士底監獄被攻陷嗰件事啦。即係我有陣時會喺度諗，巴士底監獄嗰件事如果失敗咗。即係所以我哋歷史冇得拗翻轉頭啦。即係如果萬一嗰件事失敗咗，然後波旁王朝繼續存在，冇咗呢個共和嘅話，咁呢件事嘅定性會係革命嘅 icon 啊，定一話係一個暴動 咧？巴士底之亂， 巴士底之亂， 提都唔提啊！ 提都就冇咗呢件事，即係變咗好似係咪有啲成王敗寇咁樣嘅？ 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就係歷史係即係勝方寫噶嘛。 係啊， 咁你勝方寫嘅話，就根據佢繼續。管治啦，啊，舊有秩序持續啦，呢個咁嘅論述去講嘛，咁所以變成咗就話中間只係一啲偶發性嘅一啲對佢嗰個大嘅秩序嘅一個衝擊啫嘛，咁所以咧就剿平咗之後咧，咁大家又快快樂樂地過個生活，咁啊正統又繼續，咁啊如果從我角度寫就當然係咁樣啦，不過我諗今日可能會有少少唔一樣嘅咧，就係話嗰個媒體啦，或者係資訊嗰個多元性嘅話咧，變咗咧就係話你即使係處於呢個敗方嘅，或者係呢個階段未能夠勝利嘅，咁佢嗰個論述可以喺佢個世界裏面繼續持續落去嘅。咁如果再持續到某個階段嘅時候，真係最終佢可以冒起嚟成為唔好話一個最大嗰個主流啊，係其中存在住嘅另外一個有影響力嘅一種講法嘅時候，咁佢都係可以持續落去嘅。咁就變咗咧就冇咁一面倒嗰個單一個講法嗰個情況啦。 咁只要有人去將啲事記錄落嚟，就算佢係失敗者，但係佢記錄落嚟東西可能感召到之後幾代之後各種各樣嘅人，咁所以亦都會持續住啊嗰種嘅我哋話剿平咗，但係嗰個力量或者嗰個壓力咧係冇消滅到嘅話咧，種種嘅混亂咧會唔會繼續落去？ 所以其實特別可能喺我哋講緊和理非呢一類咁樣嘅嗰種鬥爭形式咧，佢會更加有呈現一種好強嘅嗰個 legacy 喺度，即係譬如好似布拉格之槍咁樣，係嘛？即係我哋見到可能係學生嘅運動為主嘅，年青人佢哋即係自發性嘅一種力量去出現嘅時候，佢個運動可能未必係好成功嘅到最後，但係佢會成為後世好歌頌嘅一啲東西咯。即係久唔久就會拎翻出嚟話啊，佢嗰個精神好好，又或者好似我哋熟悉嘅印度嘅甘地嘅不合作運動。嗰類咁嘅模式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影響喺度， 直情係典範啦， 典範 啦，可以成咁講。咁所以嗱，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講緊，就係話即係今時今日嗰個資訊嗰個保存啦，同埋傳播咧，嗰個實際好大嗰個力量喺度啦。咁即係話，如果你諗翻係五十年前嘅，咁如果我哋要啊揾翻相關嘅資料嘅時候咧，可以要花好大嘅氣力。咁但今日嚟講呢，我哋 click 兩個掣咋嘛，咁嗰陣時又可以再喺我哋腦袋裏面 loop reloop 無數咁多次嘅時候，咁即係久而久之呢，就話我哋即係如果受到佢影響、受佢嘅感召嘅話呢，咁嗰個力量係可以持續嘅，仲可以係不時咁樣去再重現嘅，咁所以嗰個影響力又唔再係即係我哋咁簡單地話呢個勝者寫或者係敗方冇曬發言權、冇曬話語權呢種咁嘅解釋可以講曬咯。 甘地其實我哋一般都話非暴力抗爭或者和理非非嚇呢種形式嘅抗爭嘅典範。咁最尾係成功啦，我哋話即係印度嘅獨立係成功。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咁所謂甘地嘅和理非係點？有咩做過咧？其實 係咪嗱？即係用種抗爭嘅模式啦。 係， 即係我哋知道甘地佢本身佢讀法律噶嘛。咁佢去翻印度之前，佢喺南非執業過啦，咁樣。即係我自己睇，譬如話因為我有教亞洲史啦，咁樣我睇印度。頭先阿麥生講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如果我哋細個要了解成個不合作運動嘅本質啊，其實你要睇好多書，你要睇好多著作。但今日好容易，你只要打喺 Google Picture Search 不合作運動，其實就有最重要嘅幾個 icon 出現咗。譬如話，我哋一定知道嘅真理運動入面其中一個好感召性嘅就係食鹽長征。即係當時因為英國管治印度有鹽法， 咁鹽税其實係英國殖民政府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 佢中國鹽嘅專賣 咁。係啊，真係㗎，真係專賣。咁、甘地其中佢哋想像到嘅一種方法就係我哋用一個比較和平嘅方式去抗爭，動搖英國嘅嗰個經濟嘅嗰個命脈，就係、是、我哋自己煮鹽。咁所以真理運動其實佢喺真理修道院啦，即係佢自己創立嘅一家修道院入面，帶住佢嘅嗰啲群眾一齊行咗好多公里嘅路，去到個海邊叫丹地嘅地方嗰度，然後就自己走落去煮攞海水上嚟煮鹽。咁其實不合作運動有幾個重要嘅旗幟，除咗煮鹽之外，另外一個好肯定係對我哋好深感召嘅就係手搖房車。即係不合作運動之旗幟呢，其實就係一個印度古典嘅手搖房車，因為佢要動搖呢個英國嘅嗰種帝國主義，因為佢係一種物質文化嘛，佢就要強調翻自己本土印度嘅文化， 強嘅製造業， 好強，係啦，所以佢就用翻手搖房車去抵制英國嘅嗰啲 機器嘅， 係啦，所以佢叫土布運動啦，即係自己織布。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諗大家都留意到甘地嘅裝束，其實佢早期嘅照片咧。就喺、是、南非執業嘅時候咧，佢係 好 西裝， 好， 但佢翻去印度之後，一路都好一個苦行僧咁樣。即係我哋會見到呢一個和平理性不合作運動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佢想將佢傳統嘅嘢拎翻出嚟。 嗯， 但因為佢本身有個好大嘅出發點，就係佢要抵抗一種殖民統治，所以佢好強調翻印度嘅傳統文化。所以你見到佢無論係喺嗰個鬥爭嘅方式啦、繼承傳統文化啦，以至到嗰個愛國嘅主義上面，都用一種好愛啦，好和平嘅形式去展現出嚟，咁所以佢又變咗一個好強， 好似好和平，但佢啲招幾絕嘅喎， 絕 家利税打你製造， 唔交税， 唔交税呢啲其實係好勁嘅。 甘地呢件事咧，甘地佢個其實我哋最近睇翻啲著作咧，就睇咗好多甘地同埋托爾斯泰，我國大文豪啊，寫《戰爭與和平》嗰位佢嘅通信，咁就喺南非時候佢抗爭下佢裏邊咧，即係同阿托爾斯泰咧就即係求問求道。咁啊，托爾斯泰係感召咗佢好多嘢，即係嗰個愛與和平嘅非暴力抗爭模式，其實就係阿托爾斯泰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咧喺度倡導出嚟。咁啊，並且係即係背後當然有基督教嘅思想啦，但係托爾斯泰嘅重點就係講愛唔係暴力，先至係人類本性所在。我哋就要抗暴力嗰方面。 係愛與和平其中一種好重要嘅方式啊！喺呢個文明社會裏邊，呢種方式必然有效。咁仲有啲咩方式咧？或者佢條線，或者愛與和平，或者非暴力界線喺邊度咧？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即係非暴力抗爭嘅啲部分啦。另外最深刻就係甘地佢啲招數，係嘛？就係既打中咗嗰啲死穴，譬如唔交税，唔交税先係最後癱瘓政府嘅方法。 係啊， 係嘛？你就算打政府鬧政府，政府都依然喺度，冇錢咧，政府就運作唔到。咁而佢唔交税嘅方式係苦行嘅，遊行由以公里計嘅漫長步行去海邊。我哋用玩海水煮鹽，咁點拉咧？點鎖咧？好難去落手嘅。咁呢啲嘅咁有象徵意味同現實意味嘅抗爭咧，係非暴力抗爭裏面咧最為人津津樂道嘅一部分。 啊，不過頭先我哋講到一樣嘢咧，就話阿嘉齊同小妹都提過咧，就話你點樣去鼓動呢個群眾去進行呢一種咁嘅暴力又好，或非暴力嘅抗爭好咧？咁啊，講咗兩個幾重要嘅地方。第一，嘉齊講嗰樣嘢咧，就係話我哋要用一啲普世價值去鼓動大眾。咁但係另一個做法咧，就係用一個所謂叫傳統再造嘅，嗱，即係意思就係話咧，你要即係發動到大眾嘅話咧，我哋都要有啲共同想像先做到呢件事嘅，即係意思就係話，好啦，我哋覺得現況有好多好唔妥當嘅事情，但係我哋要向前去走到就係話，喂，我哋要建構到一個論述就係話，喂，點樣係叫好啲嘅世界？我哋希望用一個點嘅理念去重構我哋嘅世界，咁就要靠即係呢一類嘅我哋叫文化資源嘅嘢啦，咁我哋頭先所講嘅，譬如話咧普世價值就係用愛啦，用呢個自由啦，係咪？呢啲就係應該係即係最能夠感召人心。但係好啦，你要具體嗰個地區嘅人有共鳴嘅咧，就要喺個傳統再造上面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抗爭嘅時候，可能我哋會攞啲好舊嘅嘢，但我哋未必完全贊成嘅嚇，攞翻一啲旗出嚟揈啊嚇，咁呢唔係大家一定贊成嘅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引發到大家嗰個共同嘅想像咧，就有嗰個效用喺度啊！ 所以我諗呢度其實好重要一點就係、是，究竟一個運動點樣會被定性為革命咧？到最後係 啦， 就係可能要進步啦。 我睇我讀大學嘅時候，其中一科係屬《水滸傳》啊，即係馬友文教啦。咁馬公即係你都知道，馬公都係周圍傾，不停咁講嘢嗰種，講到你天馬將完。但係嗰日咧，佢用咗3個鐘頭 足啊完整地三小時一直咁去講一樣好簡單嘅嘢，就係、是《水滸傳》係一個怎樣的小説？佢有13個定義，我依度記唔曬啦。咁佢講好多，有啲係賊嚟嘅，有啲話佢就係搞革命，有啲係好多唔同嘅部分。佢每一點逐個逐個駁，駁完最後佢就係講其中一個定義，《水滸傳》就係官逼民反。劲嘛，即系佢讲咁多，佢逐个逐个人物同你讲，嗱佢俾官逼，然后佢反，佢俾官逼佢反，佢其实冇心做嘅，佢系俾官逼到佢要做嘅，即系讲好多嘢，佢就系好简单，就系佢哋点解会变成一班暴力嘅义士，系嘛，即系108武汉啦，都系义士啦，佢哋系被官所逼成嘅，即系佢哋系一个被动或者无可奈何，真系佢冇一个人系主动话，诶、哎、我要起义啊，我要做冇， 即系佢伟大革命思想喺后边冇噶嘛， 即系冇噶，佢冇好简单，其实佢就系一个反应，佢就话佢冇路行，然后佢先要走一条反对当时政府嘅一条道路。咁佢好静啊，但系佢冇，佢由头到尾净系讲《水浒传》，但系佢花咁长时间咁认真上堂，好即系平时好认真啊，即系佢讲 好认真嘅话题， 咁讲三啦，佢系带出咗一个好精彩嘅一点。我谂咗好多年到而家，越嚟越明白佢想讲嘅。 出个味道， 佢想讲嘅 官逼民反。 佢但系官逼民反，其实背后系咩意思咧？嗱，官方系应该系正义所在，应该系即系天命。佢安排佢可以喺度即係成為統治者噶嘛？咁、但係點會即係呢樣嘢本身係好矛盾嘅，或者係一樣我哋喺認知上邊嗱、啊，就係、是、一個正常正義嘅秩序，逼到百姓去造反，而嗰啲造反係合理嘅，或者係某程度上係正義嘅。咁啊，即係用民間嘅正義嚟到去推翻官方嘅正義。但事實上係咪咁咧？嗱、啊，托爾斯泰咧，佢講個愛與和平嘅問題咧，其實我覺得佢偉大嘅地方，或者佢革命性嘅地方是啲咩咧？就係佢睇穿咗歷代嗰啲革命啊、抗暴嘅鬥爭，個結果係咩？就係、是、暴力只會帶嚟暴力。 嗯， 我哋新嘅一個暴力政權嚟推翻咗舊嘅暴力政權，用暴力嘅方式，咁最後嘅結果就係我哋成為咗新嘅暴力。咁嚟到壓迫百姓。咁所以係要打破呢個惡性循環，唯有就係即係用翻人類最本最本源嗰個真理。行嗰個對上帝啊，或者係對真實嘅認知就係、愛啊，咁嚟到去即係將呢個咁嘅惡性循環打破。 啊，不過你啱啱所講嗰樣嘢咧，就話所謂天命所歸啊等等咧，就即係我哋唔用呢啲文化論嘅概念去諗啦。咁我哋今日去睇咧，就話一個政府可能就從嗰個所謂叫合法性嘅角度去諗啦。咁就係話我哋要做啊應該存在喺我哋眼底下面嘅管治我哋嘅，就應該我哋心目中認為一個帶有合法性嘅政權嘛。咁、就如果我哋比較接受西方制度嘅諗法，就當然係一個即係民選嘅政府啦。咁、就係即係人民授予權力嘅一個政府啦，應該係咁樣啦。咁、如果你話喺之前嘅現代之前嘅，我哋所謂一個所謂傳統嘅政府，就係講緊呢個係有個世系相連嘅，我哋會認為根據一個傳統啊，我哋會認為係。接受嘅嚇嗰種嘅一個政府啦，等等咁合法性係一件事啦嚇，咁合唔合乎我哋合法性，或者係喺歲月裡面呢種合法性已經係磨蝕咗啦嚇，咁嗰陣時就我哋變咗就係話嚇，就係有一個即係佢並非天命所歸嘅一個可能性喺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一個合法嘅政府亦都唔代表佢每一個施政都合乎大家嘅預期，亦都達唔到即係所有人嘅一個共同嘅嗰個要求啦。咁喺呢啲位置上面咧，亦都係往往會引發咗呢個抗爭啊、反對啊嗰啲理由啦。 係啊，嗱，上一次你講到法國大革命啦，即係大革命，我自己即係睇其中一最最深刻嘅就係當時嘅網球場宣言啦，就係、是、再早喺巴士底監獄之前，咁啊開三級會議，其實簡單就係因為所以要收税啦。咁啊一級就係宗教啦，即係搞即係教士啦。第二級就係貴族啦，第三級就係平民啦。咁大家知道即係佢哋係比例代表啦，即係佢哋有雙倍一二就有雙倍票，第三級議會係得單數票，咁啊票又唔夠。咁然後佢哋成班咧就喺網球場度宣言，我哋要即係要成立一個議會啊，就唔再係即係推翻啲暴政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好和平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個行為，喺網球場開咗個宣言，咁啊好重要嘅，即係今時今日睇，因為佢係一個制度嘅建立啊嘛。但係當時係冇意思嘅，即係冇乜嘢。最尾成為大家 icon， 反而係一次最暴力嘅 攻入巴士底監獄，係嘛？然後嘅不斷送人上斷頭台，最尾送埋66歲斷頭台，然後送埋自己上，即係驚一次一連串嘅行為。咁所以你問我有陣時好好扼腕係嘛？即係其實喺尤其係前現代好多嘅情況，我見到嗰啲嘅所謂嘅你好和平嘅抗爭，或者帶有即係愛與和平抗爭咧，喺當時其實唔多 work 嘅。 同埋其實我覺得即係又講翻法國大革命。細個讀書睇啦，跟住嗰個心理狀況係會好犀利喎，即係個起落，即係當你一路睇住個革命出現，頭先阿卓賢講緊，譬如話風頭長宣言咁樣，咁你通常我哋讀 history 實係有啲原因咁，有啲遠因，跟住佢講話，哦啟蒙運動啦，自由民權啦，天賦人權啦，呢啲咁樣嘅思想點樣去導致到個革命嘅產生，然後當然有個大環境配合嘅，就是、個政權墮落啦，係嘛？咁然後大家就去推翻佢啦。咁推翻佢嘅方法可能有好多啦，有啲人可能著書立說，做演講，咁有啲人可能係和平示威，有啲人可能係傾向暴力嘅，咁兄弟爬山啦，係咪？即、大家有大家嘅方法，但係革命之後出現個結果咧，就令到你。突然間單曬落去，即係譬如我哋知道之後，羅伯斯比爾統治時期嘅嗰種白色嘅恐怖，咁原來我哋憧憬緊嗰個改變嚟咗啦，但係可能新嘅掌權者忘記咗個初衷，跟住帶嚟嘅嗰個預響啊，係你好難去接受，即係我哋會喺度問我哋究竟當初追求緊啲乜？但到最後點解我哋好似忘記咗呢一樣嘢？ 重建嘅秩序都係暴力嘅秩序，只不過係嗰個施暴者同埋受暴人唔同咗啫。 即係你轉換咗個角色， 都歷史佢冇重複性啊，即係佢唔會永遠重複，但係佢有啟悟啊，即係佢總會喺曲折中有啲。即係可以講嘅地方，即係你問我可能唔同形式嘅暴力嘅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嘅結果，好睇嗰啲人本身質地，係嘛？即係我嗱，咪所以你德國熟啦，即係德國有點情況嗱，德國公認世界裏邊啦，即係雖然出希特拉啊，但亦都係。人民質地係相當高嘅，大家都係 認為係啦 嘅。德國又點情況？ 不如如果我頭先講開法國大革命，我先講少法國大革命先啦。咁就即係所以法國大革命其實大家講咗唔少啦。所以後來亦都好快咧，就係話產生咗我哋另一股潮流咧，就係話當時所謂叫保守主義嘅出現啦。咁就連帶住英國嘅政治思想家啦，呢個艾文伯克就即係好快就死，即係幾年之後，咁之後嗰個時代即係資訊流播冇咁快啦嚇，咁所以咧就話革命咧1789年爆發啦，但係佢去到1792年先至開始寫佢嗰本叫即係反思呢個在法國的革命啊，嗰時咪有呢個 French Revolution，所以佢用個字眼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啊，咁嗰時佢寫嗰本書嘅時候咧就開始即係講翻，即係一路引申整個潮流咧都。啱啱就回應到大家頭先所講問題啦，因為你革命爆發嘅話，咁即係響呢個抗爭嗰方面嚟講，就梗係想將個秩序打破，然之後就係話哦，以往既得利益嘅人嘅手上響佢哋嗰度攞走佢哋霸住咗嘅嘢，咁但係嗰邊嗰啲人就梗係喂唔會。咁順啦， 冇理由就範啊， 咁容易啊，咁梗係喂，去到嗰個位，梗係大家就寧願就聯手一搏啊，係嘛？咁結果咧，件事咧就會喺革命同埋反革命之間咧持續落去。咁所以呢個理論咧一路即係延伸落去咧，就嗰個所謂叫做即係保守主義浪潮啊，去到即係甚至乎我哋認識以為佢淨係講呢個人口論嘅馬爾薩斯，都嗰陣時係放喺呢個潮流之中。咁佢都係有類近嘅講法咧。咁你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咧，呢個就不斷咁循環噶啦。咁我即使係講翻呢個即係法國咁樣，你由1789年嘅革命爆發，到真係嗰個鐘擺到一個均衡出嚟咧，其實已經去到第三共和。 第三共和 啊，咁你今個過程裡面，我哋一路都係睇緊，就係話呢個啊，即係我哋所叫代表呢個民主嘅代表革命嘅一派，另一方面就係即係舊王朝嘅，或者係甚至喺中間嘅，大家喺度即係力圖咧都係攞翻住。或者霸翻住自己嗰塊嘅時候咧，就大家喺度不斷咁擺動，要擺動去咧，差唔多去到即係整整差唔多8-10年之後，先有一個叫做穩定啲嘅局面再出現。咁呢、這個社會成本係好大嘅， 好高成本 係啊。咁當然就話我哋都會睇到佢個實際帶嚟嗰個進步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可能話諗緊要革命啊，要勇武啊嘅時候咧，即係呢個都係成本係咪大家 即係我哋要考慮嘅呢件事， 要願意付出呢樣嘢。不妨講。如果講翻呢個即係德國嘅例子啦，咁即係最好講嘅一個例子咧，就係講緊呢個真係兩德統一之前啊， 兩套統一之前咧，就話由東德開始爆發嘅咧，即係由呢個1989年嘅九月開始，喺萊比錫一帶嘅咧，佢哋就嗰時逢禮拜一就聚會啊嘛，係啊，逢禮拜一聚會，咁持續咧差唔多兩個月咧，最終咧就真係成功嘅，而最終咧就係警察最初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顯示實力啦，但最終咧亦都冇。即係具體嘅行為出現，而最終咧就係促成咗到咗十一月初嘅嗰個高潮啦。咁所以咧呢個我諗係一個即係和平嘅展示力量嘅一個最成功嘅一個例子啦。 係兩德統一呢個故仔咧，我一陣間下一節咧翻嚟都可以再即係等麥穗咧好仔細即係同大家傾 下。咁 同埋德國究竟發生咩事？中間其實德國都有好多嘅波折啊。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咧，就係兩德統一之前嘅一個狀況。咁大家記得啦，即係如果係兩德統一嘅時候，就係呢個柏林圍牆倒下啦，即係成個即係歐洲嘅大嘅一個局面嘅一個轉變。咁連帶歐洲好多個國家，包括捷克啊，或者東歐好多嘅國家咧，都受住同樣嘅一個情況嘅，就係話嗰個民主化嘅浪潮好大咁樣嚟啦。咁而大家都記得啦，西德同東德。個係咧就大抵咧就西德就佔當時即今日德國嘅四分三土地啦，咁啊東德大就佔四分一啦，而柏林嘅位置咧就好微妙嘅，柏林入邊亦都有即係所謂兩德嘅一個嘅各自嘅力量喺度，咁呢個係二戰嘅遺留嘅結果啦。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格局咧都見到就係、是、究竟啊即係當時點玩咧點搞咧，莫瑞我都幾嗱頭痛嘅話。 哦，嗱，如果你呢個故仔就當然就太長 了，係太長了要講。 咁即係大致上啦，你兩德嘅分裂就喺呢個1949年嘅時候就已經形成啦。咁啊一大一細，咁啊一邊咧大概7000萬人口，一邊大概即係少於2000萬人口。咁、然之後咧就響東德境內就好特殊，有一個叫柏林。咁啊柏林咧就有東西柏林。咁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就係話西德嘅一個城市叫西柏林咧，就喺呢個東德境內。咁有一件好特別嘅情況。咁啊，因為彼此之間咧就不承認對方嗰、那個政權嘅合法性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拉鋸嘅狀況。咁咧，但係咧就亦因為呢個德國咧就處於嗰陣時東西兩德就處於呢、這個整我哋應該講緊叫冷戰嘅最前線喺度嚇。咁啊，因為啱啱就介乎呢、這個。西歐同埋東歐嗰個接線上面，咁變 兩大力量之間， 係咯，所以就即係出現咗好多好多嘅問題啦。咁就例如話嗰陣時，如果打起上嚟嚇，西德就喺最前線。咁啊，嗰1983、1984年時候最大一個爭議就係將潘興導彈突破喺呢個西德境內， 可以裝核武嘅中程導彈。係 咯，咁你放喺西德境內，但係西德嘅政權冇辦法可以管治到啊嘛。咁如果打起上嚟嘅話，你由嗰度射出去咁，即係嗰啲。 還回 復就是還回來就是在西德境內嘛。咁嗰時個處境都係好好複雜嘅。咁但係大概喺呢、這個60到70年代嗰時候呢 ,60 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我哋所講叫勃蘭德啊，即係 Willy Brandt 做緊呢、這個西德嘅首相嘅時候，就進行咗一啲叫東進嘅政策啦，就使到呢個關係和緩咗、彼此就互相承認大家嘅並存喺度啦，咁但即係唔係承認雙方嗰個政權合法性，而係話大家有個所謂我哋叫做 coexistence 啊，就係一個並存呢件事喺度。咁但係即係去到80年代就整件事就有好大改變啦。咁起點就應該係從波蘭嘅團結工會開始講起咧，1980年到81年就係一個新嘅高潮。咁嗰個時代就話發現咗咧，就話呢種就係所謂叫一種。鬥爭式啦，用罷工啦，都係和理嘅嚇、都係和理非嘅。咁用一個方法咧，就鬥爭啦。雖然 捷克練農場啊，即係布拉格 係啊，咁你短時間將佢鎮壓咗落嚟咧，個效果都唔係大，依然喺個社群裏面去活動緊。咁之後我哋所講，譬如話東歐嘅社會裏面嗰、那個好多時候我哋講翻咧，就佢嗰個公民社會咧開始活躍，就各種嘅討論啦，各種嘅思想交流啦，就喺嗰個時代咧，即係進入個好活躍嘅時期，而一路一路咁凝聚到力量咧，而去到差唔多即係89年初度咧，就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開始就產生嗰個效應啦。就我哋先講就係由匈牙利開始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匈牙利就叫做個骨牌效應嘅起點啦，咁終於建立咗一個民選嘅政權嘅時候咧，咁跟住落嚟咧。就開放咗喺呢個匈牙利同埋奧地利嘅邊界 咁咧就自由通過啦， 係可以自由通過。咁結果咧就話好啦，咁啊德國東德人就可以入去呢個匈牙利，咁啊穿越呢個奧地利咧就去咗西德，咁啊大規模咁樣逃走。 咁迫使咧呢個即係東德嘅政權咧，就開始要面對呢個局面。而面對這個局面嘅時候咧，開始就係進行譬如話開放佢哋可以出外旅遊啊等等嘅事情啦。咁就一觸發咗，其實我哋成日講一個革命嘅理論咧，一個革命最危險嘅時期咧，嗰個爆發點咧就係一個給予人民希望嘅時期啦。意思就係話咧，哦，原來開到嗰個點嘅時候咧，大家就個期望喺度增加。 正話話説啊，啲女仔。佢哋當時東德人民有走佬嘅自由，當你有路走咧，係 啊， 佢哋就冇成本嘅， 係啦。咁繼續落嚟，政府就開始開放少少俾你啦。喂，原來大家就覺得，就好似我哋即係喺鬥爭嘅過程裏面，突然間得，原來我哋可以 make changes， 係可以構成改變嘅時候咧，大家嗰個力量咧就會出嚟嘅。咁跟住睇翻我哋近即係上一節結尾嘅時候都有提及過，嗰段時期咧。都是一個很和平示威的時期，大家就是按時地聚集，按時地聚集。 但是同埋要講啊，旅行團佢即日翻嚟嘅喎，佢有些是冇走到咁啊，佢旅行完真係翻去 自由行咁樣。 係啊，佢所以你好難管，又好難搞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一路咁樣聚集，一路聚集咧，最終嘅時候咧，就即係曾經係即係當時東德嘅內政部長係建議過用呢個武力去即係清剿，但係最後又冇。發生到呢件事，咁而最終咧個力量咧一路咁累積之後咧，就去到十一月初嘅一個巨變就出現。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個所謂叫即係和理非嘅最成功嘅例子去睇咧？都即係呢個都肯定係一個例子嚟。 係咁當然都要講即係兩德統一裏面咧，就係個巨人就係戈爾啦。咁而當時佢捧嘅東德小妹妹咧，就係今日都仲係總理啊，就係默克爾啊。嚇，咁所以呢啲古仔咧，到今日都仲會緊嘅，即係大家。以為唔關事嘅嘢，其實都延伸到幾十年。 不過東德人佢哋個統一啊，或者佢哋嗰個改變社會嘅力量，就嚟自佢哋做難民啊嘛。可能到今日佢哋對難民唔抗拒，或者可能係點解敍利亞啲人去到佢哋要接受，有佢哋自己歷史嘅一個傳統喺度。 不過好多即係我哋環顧世界歷史，好多抗爭嘅模式咧，都係以好暴力嘅， 冇錯 嘅情況出現。即係好似啊頭先麥穗講德國嗰啲咁嘅 case， 即係。比較少見啊， 係啊，我見到嘅 case 喺最近年，可能即係可能好多觀眾都會講，可能就係烏克蘭嘅，即係2014-2015年之間啊，因為即係背後就係入歐盟啦，即係入親歐盟嘅一次嘅事件。咁但係其實喺呢件事咁啊，第一次暴力事件啦。咁啊，但係之前嘅10年之前咧，就係所謂嘅我哋叫橙色革命嘅時候，咁就係當時就係有兩一個係親俄嘅。即係親俄啦，親俄國一個咧就係親歐盟嘅兩位嘅候選人一起去選總統。咁喺咁嘅過程之下咧，最尾就係大家示威啦、遊行啦，要求重選。咁由最尾咧，親歐盟嘅係成功登上即係政壇。咁依件事嘅十年之後咧，就係我哋見到好大規模嘅即係暴動嘅2014-2015年之交。咁嗰次就係因為正式簽歐盟啦，咁啊總統話唔簽啦，咁然後就觸發咗示威。我喺裏邊大家都可能。今時今日大家都可能睇過中間一個紀錄片，印象深刻嘅係有幾個細節。咁其中一個細節就係當時啲示威者係去同啲警察有一個好正面嘅衝突啦。咁好正面嘅衝突嘅時候咧，當時嘅示威者係做啲乜嘢咧？佢哋係舉烏克蘭國旗，然後對住啲警察唱國歌。嗱，呢件事咧，其實係好重要，可能對香港人好陌生，但係其實好重要嘅一件事就係話嗰個道德感召，我正話嗰講，你要有道德感召，召喚傳統又好，召喚感召又好，烏克蘭獨立脱離蘇聯獨立，就係、是、當時佢哋嘅集體回憶，點樣艱辛地能夠爭取到佢哋個國家 的？即係連警察都分享呢個集體回憶。 你係一份子，而你對住佢哋唱國歌，佢哋唱國旗，對佢哋有極大嘅心理壓力。咁我哋知道個故仔嘅，就係真正同示威者正面對抗嘅人，其實唔係一般嘅警察嚟嘅，佢係一個所謂有啲叫直屬近衛隊嘅一啲嘅即係武裝警察去處理示威者，亦都有邀請咗為數好多嘅國，就是、我哋簡單係普通人嚟嘅。咁佢就係請翻嚟嘅職業暴徒。咁佢哋一訪問都講明，佢哋話我哋係要回復紀律，咁我哋就要去打嗰啲示威者嘅。即係佢哋就係請翻嚟嘅流民嚟嘅。咁有呢兩批人反而係重要嘅人物去對付啲示威者。咁而當時喺示威嘅時候，同布拉格之春有啲似嘅。最初嘅示威。當然，布拉格之春冇 Twitter 啦，咁就對你哋係叫曬去廣場，咁然後係坐喺度，本來係唱歌跳舞，同布拉格之春非常似，咁但係然後面對嘅係警察係用警棍啊，用橡膠子彈啊嘅一個驅散同埋一次嘅搜捕，咁呢啲事對於當時嚟講係令到件事由一件和平嘅示威 廣場嘅聚集演變成一個後來一發包收拾武裝衝突嘅一個好關鍵嘅一個 時候，即係個暴力升級係唔係示威者係喺武裝人員度，係 啊， 政府鎮壓上面。 係啦，所以嗱，即係有啲時候我哋所講咧，嗱、那個對抗一開始嗰個時候咧，嗰種所謂叫互相鞏固咧，就會出現噶啦。嗯，即係意思就係話，嗱，我打得你狠嘅話，咁你冇理由任我打喎，係、嗯、你打我，咁由你打，咁梗係打翻轉頭噶啦。咁於是乎好啦，咁你打翻轉頭嘅時候，我武力升級，你武力升級，一路咁落去咯。 即係以暴抗暴咯。 係啦，所以最初嘅時候你話最初係和你飛嘅，咁到真係你用警棍用，當時係用有用呢個催淚彈，又用呢個閃光彈等等橡膠子彈。咁但係嗰邊咧就話都不示弱嘅喎，嗰啲斧頭啊、流星錘啊、狼牙棒啊嗰啲就出嚟嘅咯。咁所以你最初譬如話即係。最激烈就是2月18到21日嗰幾日嘅時候啦，咁嗰日裏，即係嗰段日子裏面，即係都有即係接近100人嘅死亡、受傷不可計算啦。咁、你嗰陣警察都死十幾人嘅當日，咁但好啦，咁如果你有十幾個同僚死咗嘅時候，於是乎咪開始分派呢個戰鬥武器啦。嗰時就甚至乎有即係遠距離用呢個狙擊槍去射殺部分嘅呢啲示威者嘛，有啲咁嘅例子喺度。咁、好啦，咁你去到嗰個級嘅數喎，咁我都係嘅啫。咁我譬如話你見一個警察落單嘅話，咁就打到死為止㗎啦， 死梗。 咁同樣道理，咁所以嗱呢種所謂互相鞏固咧，就往往係喺個對抗裏面咧係不斷咁上升㗎啦。 因為我覺得麥穗講呢點好緊要，就係、是、嗰個鞏固咗佢雙方嘅力量，佢對於嗰個事件嗰個影響好大。譬如話我自己印象，印尼嘅阿齊省嘅戰爭， 係冇錯， 30年。即係由1970年，即係大家知道印尼佢本身係個好 多 民族、多信仰嘅國家。咁阿齊省喺邊咧？其實就喺蘇門答臘島嘅西北部最邊邊嗰個地方。咁佢係啊，因為其實佢本身嗰個地方係好有自己好悠久嘅一個歷史同埋嗰個文化傳統。咁但係歸入咗印尼嘅統治之後，其實佢有好強一個自治嘅嗰個傾向。咁、本來開頭喺印尼係1960年代以後叫做正式獨立啦，然後發展一個國家。咁阿齊其實一路都係爭取緊好高嘅一個自治嘅權。咁但係印尼政府唔俾啦。咁後來佢哋嘅獨立運動就真係變成咗係武裝嘅衝突。佢有自己嘅軍隊啦，成立咗軍隊，然後呢個戰爭一路打咗30年。件事係要去到1990年代先至可以慢慢 settle 落嚟，即係賦予咗佢哋一啲權力。咁另外一個仲有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泰國南部嘅北大蓮府。北大蓮府咧嗰度嗰啲人咧，其實主要嘅信仰係伊斯蘭教。咁佢哋都係要求一啲比較高嘅自治權啦，咁但係泰國嘅政府都唔俾啦，咁佢哋嘅抗爭模式就係恐怖分子式嘅抗爭，咁特別係早大概10年8年前左右啦，成日都會有啲咩炸彈襲擊啊，搞到即係泰國成日都有呢一個旅遊警示，即係話大家唔好去啦，尤其係南邊北大蓮府啊、阿萊府呢兩個府係好動盪，即係頭先麥穗講嘅，當兩個雙方啊，即係企到咁硬。佢係扎到咁行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原來嗰個鬥爭係可以延長好長嘅時間， 大家都預期要用暴力嚟去處理， 大家都訴諸暴力，係好暴力咁樣去演化呢件事，個影響係相當之大。 係啊，而最緊要第一，你就話家齊都提到，第一樣嘢就係兩邊都預咗係升級暴力，係嘛？第二就係話咧，我哋現代社會有好多方法可以解決。第一啦，譬如話好英國最正公投，好多地方做提前大選。第三，解散議會再嚟過。通常如果有依啲嘅出口咧，好多時嗰個情況會停嘅，因為你可以 reset 啊嘛。但係如果呢一種嘅暴力背後冇一個方法可以任何嘅 reset， 就算阿頭都話我話唔到事嘅話咧，咁好可能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喺度。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歷史係咁話，咁我哋正話講咗好多種形式嘅，由呢個和理非非嘅請願啦、示威啦、苦行啦，去到一啲嘅抗爭啦，甚至乎暴動啦，甚至乎內戰，種種唔同嘅情況，我哋講咗好多各種各樣部分。咁而作為歷史學家或者歷史人啦，最緊要係咩？就可能睇嗰啲事啊，中間有啲咩出咗嚟，就係話嗰個結果或者之後又點？咁革命之後又如何呢？抗爭之後又點咧？咁我哋可以不妨睇下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有啲咩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去一齊去傾下。 嗯，係啊，咪即係講起抗爭個結果咧，我首先諗下嗰抗爭形式本身同埋你嗰個抗爭對手之間嗰個關係係點樣？即係然後先再去思索嗰個結果。嗱，譬如我哋講到甘地，甘地一個好厲害，可以用 所謂非暴力抗爭嘅方式嚟到去爭取到佢嗰個革命成果嘅一個即係成功人物啦。咁但係咁地佢對住嘅係英國，英國係一個民選嘅政權。咁民選嘅政權佢同埋背後有基督教嘅一啲理念喺度。咁佢用一啲過分暴力嘅方式，或者係用一啲可能係超乎咗民主社會可以容許嘅手段，咁佢都唔可以做得到。咁喺民主嘅社會裏面，你一個人只係做一啲你唔鍾意嘅事啊，或者係佢只係同你唔合作，你係冇咩理由可以因為你唔順眼而去用武力嚟對付佢。咁所以甘地佢可能非暴力嘅方式對住英國人就有用。 係，同埋仲要係工黨執政嘅英國啊，即係當時1945年，如果丘吉爾意外地選唔到，以為一個 war hero 一定贏啊，突然間竟然選輸咗，俾工黨執政，就係嗰段時間係關鍵。如果係丘吉爾嘅話，我估計啊，即係歷史冇如果。你好難喺丘吉爾手下， 好似親自帶兵， 係啊， 平定印度之 類，攞上身咬住雪茄，攞住支槍， 然後講句 Over my dead body。 係啦，冇錯。我覺得咧，即係和理非或者呢個愛與和平嘅一個鬥爭嘅方式咧，其實最犀利啊，托爾斯泰真係好厲害。點解厲害呢？咁當然佢好多係好理想主義啦，但佢面對住嘅政權係低俄嘅政權，咁絕對係會不惜用暴力嘅方式嚟去對付你。咁我即係喺度諗咧，就係呢啲人咧，佢哋喺一個二十世紀初可能係崇尚暴力嘅，崇尚咧係即係以武嚟到去制服對方。如果唔係咁樣，點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即係喺咁嘅文化氛圍之下，佢提出愛與和平嘅鬥爭方式，即係其實究竟係咩回事嘅？即係喺我眼中呢班人真係好勇武，好勇武就係佢哋夠膽，你攞機關槍、攞大炮指住我， 攞肉身， 我用肉身打開胸膛，我走嚟去同你去去鬥爭，你夠膽你肥我，咁係到底個地步係咩？就係、是、個對方施暴者，佢根本覺得呢件事太過暴力，佢過唔到自己嗰關，咁然後要同你放棄，好啦，我讓你。嚇，即係咁樣嚟到去處理問題。 係，咁當然呢個傳統當然喺俄羅斯嚟講咧，都唔係由佢嗰個時候開始嘅。咁你差唔多從世紀中嘅時候，我哋所講嘅最早嘅即係虛無主義等等咧，佢哋都係相信即係類近嘅東西嘅。因為無抗主義嘅話，咁然之後即係當然佢背後就都會相信人性係。 當時十八世紀中期都有叫啲地主放棄自己土地俾農民啊。 係啊，點解有冇人聽佢講？ 與虎謀皮啊！ 係啊，係啊。咁而實質上即係個現實嚟講就話嗱。佢究竟帶唔帶到一個即係道德感召呢就一件事啦。咁但係最終俄國大革命呢都係喺暴力之中呢係完成嘅。咁即係背後即係影響到呢一群人上街嘅話，或者係推翻政權呢，都係一啲好即時嘅一個即係社會嘅狀況嚟嘅。咁即係都係講緊呢個即係喺一戰裏面啊，俄羅斯所面對嘅嚴重嘅問題啊，作各種嘅即係譬如饑荒啊、引大嘅問題啊，都係引發大家去上街。而且背後即係究竟托爾斯泰呢種無抗主義嘅理論，即係發揮咗嗰個效用喺邊度呢，都好難評估嘅。 譬如我哋上一次講到烏克蘭嘅情況啦，即係其實烏克蘭本身好悲壯嘅，我諗各種各樣嘅情況都係好衰，即係有啲畫面真係好難唔令人動容，即係譬如見到啲裝甲車衝埋啲小鬼仔喺度，砰一聲撞埋去，真係就咁直撞嘅。咁然後嗰啲人係做咗啲用啲欄杆啊、鐵欄啊做欄，咁而我見到佢撞完之後，有十幾個人係即刻彈走咗、飛開咗。咁當然啲係真實嘅畫面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兩方嘅暴力都係事實。咁就睇啲親俄嘅電視台成日都影住示威者揾裝甲車撞警察，一樣有各種各樣嘅畫面。但係重點係 睇你點剪嘅條片。 但係重點係即係我唔咁樣比較或者咩都唔可行嘅。但係重點係嗰、那個歷史人睇個成個格局，即係烏克蘭嘅位置，以俄羅斯嘅所謂能源嘅大國，佢供應歐洲嘅天然氣嘅喉管大部分喺烏克蘭下面過嘅。佢容唔容許一個歐盟咗入歐盟嘅烏克蘭，以俄羅斯嘅心態，當時我哋話佢有一條絕對保衞線，即係有啲嘅利益，譬如克里米亞嘅基地啦，呢類利益咧係不能絕對唔會放棄，一有動搖就即刻出兵嘅。咁咁嘅情況之下，當時烏克蘭可以點樣走呢？即係當你有一班好勇武嘅人啦，但係你後面有個好強大嘅普京喺度，你點樣贏佢咧？即係你依家打贏烏克蘭個總統係一件事，但係你打贏後面嘅 Big Brother 點贏？即係呢啲局如果唔睇嘅話，你爭睇微觀睇嗰次嘅打贏個警察殺咗佢又好，你打贏佢又好， 個意義喺邊度？我成日會諗，即係嗰個後果。咁所以你見烏克蘭近幾年東烏克蘭，即係烏克蘭東部幾次嘅港獨立，即係親俄嘅一啲嘅獨立運動，完全解決唔到，即係冇辦法去處理。咁然後烏克蘭入克里米亞，俄羅斯入克里米亞，咁呢啲亦都係解決唔到。咁你咁嘅情況之下，烏克蘭係咪好過之前呢？我又未見到有一個情況， 而且即係烏克蘭嘅例子咧，就更加就係話你打開咗嗰個 Pandora box 啊，即係當你將嗰個人民嘅力量嗰樣嘢擺咗出嚟嘅時候，但係佢嘅人口構成裏面有相當成分係俄羅斯裔人喺度，咁當呢一群人佢都要求佢哋嘅即係自主佢哋嘅力量嘅時候，咁喺東部一路咁活動嘅時候，咁亦產生個問題就今日都仲未解決到啦。咁啊，因為普京亦都好大嘅理由，覺得就係話我支持我俄裔嘅人民呢、這個大條道理啊。咁啊，正式與非正式嘅一個支援出現咗，咁變咗就係烏克蘭個局面今日都未解決到，就係咁嘅道理。所以就即係、就是、你好簡單咁講，即、就、係、是、力量歸於呢個人民，咁呢個大家就冇得同你爭拗啦，係咪？即、就、係、是、愛爾所講，譬如東德嘅時候，咁最後嗰時佢哋嗰個最大嗰個口號就係、是、就 Vision the Folk， 即係我們就是人民。咁你話代表人民啊嘛，我哋就是人民啦，我哋喺度啊，咁你講出嚟呢個口號，我哋一定冇得爭議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人民裏面有好複雜嘅構成喺度， 冇錯 嚇。點樣去梳理呢啲問題咧？就唔係一個好簡單，我們就是人民，力量歸於人民就可以解決。 同埋革命之後就係鬥手長，即係混水就係摸魚。即係對於克里米亞嘅基地，當時蘇聯割咗俾烏克蘭呢件事咧，喺俄羅斯立場係一個錯誤嚟嘅。即係最重要嘅一個基地，但而家俾咗烏克蘭，成件事就喂唔係喎，唔應該咁擺喎，嗰啲嘢係我嘅嘢嚟喎，即係佢覺得，而一直到今日佢攞得翻咧，其實對佢嚟講係大著數嚟，哇賺翻，喂攞翻我應得嘅東西，咁但係點解佢有機會伸手落嚟攞到咧？就係、是、一次咁樣嘅事，俾咗一個位佢入，即係如果俾強後邊更大嘅強權一個位置，混水摸魚入嚟咧，其實。你睇翻微觀宏觀去睇，就係一個嘅好可堪，即係悲哀嘅局面。 咪同埋諗翻成個譬如烏克蘭嘅事件咧，我哋諗到啲咩咧？就係平民百姓喺現代嗰個軍事科技之下，可以點樣同有軍隊、有裝甲車、有飛機、大炮、核子彈嘅政權去對抗？即係你幾勇武都好，你攞機關槍，佢有坦克車；你攞坦克車，佢有戰鬥機。你點同佢鬥？咪即係呢個係唔對等嘅對抗，唯有結果係點樣呢？唯有結果係武裝力量嘅介入，或者係真係所謂外國嘅有更強大嘅軍隊嚟對介入，你先可能會喺軍事上面用武力上面可以對抗嘛。結果就頭先我哋所睇到嘅，一係就係有內戰嘅發生， 亞赤獨立戰爭嗰類，即係你真係變咗你唯有用武力同佢去抗衡啦。不過我諗其實我哋今日個 topic 係講即係抗爭嘅。可能歷史上各種嘅一啲面相咯，咁如果睇翻即係我自己讀歷史咧，我感受就係、是、當你一路去睇，其實歷史好多書寫都會同呢啲嘢相關噶嘛，即係呢啲事往往係最感動你嘅人心嘅，即係可能件事未必發生喺你嘅國家，可能係你讀世界歷史，你發生喺人哋嘅國家，但你會有啲雷同嘅地方，令你可以回顧翻去睇翻係咪我哋自己面對緊相似嘅情況咧？咁然後抗爭嘅模式固然係好多種，即係我哋今日都回顧咗，我哋可能講咗啲暴力式嘅，我哋又講咗啲和平式嘅。咁但係譬如用翻印度嘅例子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甘地，但其實甘地之前咧，各大黨佢嗰個抗爭嘅模式係傾向比較激進啲。咁佢最重要嘅領袖係提拉克啦，即係提拉克雖然佢都有講話要祈禱啦，要和平示威啦，要和平，但係佢自己嘅。後生嘅時候都係匿埋屋企整炸彈嗰啲，即係諗去炸佢英國嗰啲吉份啊！咁即你見到後來佢哋國大黨個主要嘅抗爭模式個主軸就變咗去甘地嘅不合作運動，即係佢係由先激進後慢慢變成和理非嘅，你可以咁理解。但我都認同頭先阿嘉齊講，或者阿卓賢講，其實唔交税係一種。相當暴力嘅 係，真係暴力。 即係所以，我都有暴力傾向嘅，即係我都 想想 非常之想唔交税，即係去做呢個抗爭。但係我想特別指出嘅係，我哋其實往往好多時候我哋睇翻歷史，你會發覺抗爭方式係好多種類。然後我哋會了解就係我哋嘅對頭啊，即係如果你要投身個抗爭運動， 你同咩人抗爭？ 你係對緊個乜嘢嘅 嘅對手，個對手係可以俾愛感召嘅，定話完全係一個暴政嚟嘅，可能係完全係唔會理會你嘅。咁 你對住史泰林 咩嘅模式？但我哋仍然要思考嘅就係，因為我哋讀歷史，因為我哋會睇到好多抗爭以後或者革命嘅嗰個結果會係點樣，然後我哋會見到可能有一啲成功嘅革命啦，固然都有大量失敗嘅。咁革命咗之後，我哋要點樣善後呢？或者頭先麥穗講得好好，就係成本。成本我覺得都好緊要一個國家，譬如睇法國歷史，真係佢法國革命嘅成本係一百年嘅時間，一個世紀嘅時間去 cover。咁其實我哋點樣去考慮啲嘢，都係我覺得讀歷史嘅人要注意嘅東西咯。即係特別我當我哋去諗緊抗爭究竟係咩一回事嘅時候，係啊，係咯，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法國大革命成本高，可能辛亥革命嘅成本都高。 辛亥革命成本極高， 即係辛亥革命， 即係我哋講嘅係一百。 比完未咧個成本我都 係啊， 而家未走完。 係啊， 未啦。比完未咧， 我就覺得仲係繼續喺度。 即係都翻翻去正話嗰樣嘢，即係第二次嗰陣時候講官逼民反，有陣時即係抗爭唔係想嘅，大班都唔想。咁所以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睇歷史嘅時候有一個，不如容許一個長啲嘅結尾，即係歷史人睇嘢咧，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可能大家唔同意，唔計我嘅睇法啦。就係、是其他人可能睇嘅嗰件事啱唔啱，嗰、那個對錯係點？歷史人咧比較少喺呢度斟酌太多，更加多咧係時機。其實任何一個形式嘅方法喺任何一段歷史裏面都有效果，事都有完全失敗。 天時地利任何， 好重要係個時機。如果而時機咧，好多時係現場在場者去把握，即係你點樣做？點樣嗰、那個 moment， 而正確嘅 moment 可能只有一個，點樣去把握嗰個時機做到正確嘅決定，其實係現場啊各種各樣嘅人去做，而一時嘅衝動或者一時嘅走火咧，亦都可能將一件好嘅時機變成好差嘅一件事。歷史係點樣走向呢？真係好難可以一次去講曬，咁啊遲啲再講。好，再見， 再見。Thank you.